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是佛以空空故，以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义，无无明镜，乃至无老识亦无老识界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亦无所得故，佛具萨埵依钵若波罗蜜多故，是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空故，愿灭尽道，明相究竟，涅槃三世诸佛依钵若波罗蜜多故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者，是大明者，是无上者，是无等等者，能住一切不增，是不虚不受。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咒昼夜揭谛，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揭谛菩提萨婆诃。 愿以此功德， 普济一切。 我等与众生皆共修佛道。那今天到这里为止。我们怎么会再到？